我们今天要来看一起分享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在年底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是吧？2018年，这样是不一样的一年，是不是？2018年，这样是神你要做新事启示的一年，是吧？2018年，你看，你是如何看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你是如何的来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耶稣，你是如何的来看我？耶稣，你是如何来看我的家庭？耶稣，你是如何的看我的弟兄姊妹？耶稣，你是如何的看基督徒丰收教会？耶稣说，神说他非常的爱我们，他非常的爱我们，他用他的全心来爱我们，他用他的全意来爱我们，他用他的全力来爱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回应。这是我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说主，我们今年要给你有回应，我们今年要起来，我们今年我们要将从神那里领受到的你给我们的恩膏，给我们的恩典，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出来，让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题目叫起来行走，好不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感谢主。因为我们去年就在读，在分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前面三章我们已经结束，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就是讲到神天上所有的那些恩典，那个极大的丰富，那个福气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只要白白的在那里领受。那以弗所有四章，有六章，后面四五六就是讲到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将从那里神那里领受到的恩典，神呼召我们的那一个呼召，能够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我们一起念，就这么一节，今天啊，就这么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这是保罗写的。好，一起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真的蒙召，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要将你的恩典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来，像你的样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最近我听到很多的好消息，哇，从那个感恩节啊，甚至我们敬爱的赖牧师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从感恩节开始吃到那个新年，他说啊，我这个肚子越来越大，哦，体重就增加了好几磅啊，到现在也没办法瘦下去啊。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吃了很多？哦，我们江先生在笑，吃了很多，是不是？最近好像是吃的季节，我吃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没有去运动，没有做一些活动，我们只是坐在那里，我们的肚子一定是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肥肉会越来越多，不是长出肌肉，而是长出那个飘飘飘飘飘飘起来的肥肉，是不是？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坐着不动的话，那吃下去的那个热量，你知道吗？哦，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医学界的，他说每小时你只是坐着不动，这样坐着，你消耗139个卡路里，卡路里啊，139，你是坐着，就像你这样坐着，你坐一个小时，139啊，你吃一个 hamburger 是多少 ？calorie 啊，500哦啊，你可以用三个多小时啊。如果你是站着的话呢，你那个卡路里每小时是用186了，哦，186，你站在那里啊，是这样，186。但是呢，如果你走动的话啊，一般的速度啊，就像这个人啊，一边走一边唱歌啊，是324，你有这样走动，就是这样的速度是324个卡路里。但是如果你再走得快一点的话啊， 看这个妈妈一样，走快一点的话就371个卡路里，但如果你是奔走的话，那一定是用的卡路里更多，所以你的热量不会这样那里积累啊，越来越多，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是苗条的，是不是？你想不想苗条啊？要苗条的，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健康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好，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一些 advice 啊，给你一些建议啊。啊，消耗你的热量，消耗你在节日当中所吃的那些很多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你要站立起来，要 stand up， 站起来，动一下，你要更多的行走啊，要走啊，要多走路啊，多走动啊，而且你要走得快一点，走得快一点，你的速度快一点的话，你消耗的热量也都可以快一点，而且你最好是爬楼梯啊，你去公司啊，你公司在十楼，你最好也不要坐电梯，最好就是爬上去啊，多消耗你的热量啊，而且你要多参与一些 activity 一些活动啊，哦，去 park 去打打篮球啊，打打羽毛球啊，乒乓啊，多参加一些活动啊，哦，然后呢最好你要带上你的计数器啊，你现在手机上面怎么样都有记走了几步嘛，哦，那Amy 常常就带着要走路啊，哦，一天没有走到5万步的话心里就慌张，对不对？所以你要带这个计数器，知道你每天至少要走多少，就是说你要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多走，还算加上一些音乐啊，帮助你就不会运动的时候不会疲倦，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我们身体里面的热量，我们已经吃了很多那些食物，我们需要消化，我们需要运动，让那些热量可以发挥出来，以至于我们不是只是坐在那里越来越肥。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吗？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也是领受了很多，我们也是吃了很多，弟兄姊妹，这个正是站起来的时候，正是要我们将从神那里领受到的那些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使用出来了，我们要站起来呀，不单是站起来，我们要开始行走啊，我们要开始行走，而且要快一点啦，老师这个牧师在后面催促啊，读经啦，祷告啦，来小组啦，我都听得烦死了，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要快一点啊，快一点啊，参加这样的 activity， 在肢体里面彼此的这样动来动去，哇，你所领受到的那恩典啊，就要在你生命当中，生命摩擦生命，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啊，你就不会那样的肥啊， 是健壮的，生命是健康的，所以而且我们要爬楼梯，我们要往高处去啊，我们不要只是待在一个下面啊，这样井底之蛙，这个看到上面一点小天空啊，我们要往上走，看到那海阔天空，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样的丰富的时候，神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要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所以你要带上那个计数器，就是你要记录，你要怎么样的记录，你读经的时候已经为你预备了，你每天可以勾一勾啊，你勾连续勾21次的话，保证你一年每天都会去勾，有没有人要这样做，养成好的习惯，而且要常常在敬拜当中加上音乐，加上那敬拜的歌曲，加上那敬拜的音乐，以至于我不会疲乏，我要从在敬拜当中重新得力，哈利路亚。所以少看电视啊，甚至不要看电视啊，你来我家啊， 我家 有一个电视，但是你开没有节目啊，啊，最好是不要看电视啊，看电视就像把你绑住一样啊，时间都浪费掉啊，对吧？除非你是看 God TV， 还有 Good TV， 领受神的话语，然后起来活出来，然后少玩手机啊，手机对你的颈椎非常不好啊。你看那些年轻人都是看着手机啊，少玩手机，我不是说你不要玩手机，因为手机非常的需要，我要跟弟兄姊妹联络，我看到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发生了在我们的WeChat里面，是不是还是要，但是少一点，有一个分别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时间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跟他祷告，跟他亲近，来读神的话语，是不是？好，所以呢这个互联网是很好，互联网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每天要沉浸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好像今天的生命生活跟互联网没有 不能脱节一样，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实际上这个互联网 WWW World Wide Web 啊，不是今天有的。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World Wide Web WWW 啊。哦，我在九十年代初啊，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有那开始有国际网那个 Internet， 那我就是专门学这方面啊，在研究啊，在那作为一个好像先锋一样，在那都好自豪啊，有多少人你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你有上网？没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很哦，我是早期的。但是神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两千年之前的圣经，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已经讲了 WWW 了，这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没有去使用一样好像。所以我要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基督徒的 WWW 好不好？好，感谢赞美主。哇，大家声音洪亮啊，声音洪亮。好，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财富，这个 wealth， 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我刚才已经讲的，就是神已经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那一个财富，就像今天 internet 里面哦，太多的资讯那么样的丰富一样，但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他所有一切的属灵的福气。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是第一到第三章里面就是在强调这七个天上的属灵的福气，神已经给了我们。第一个是怎么样？我们是得到应许，得到拣选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有这个名分，有这个地位，这是父神给我们的。天父已经拣选了你成为他的儿子啊！哦，而且耶稣基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他拯救了我们，得救赎啊！靠着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罪已经赦免，而且神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啊！大家不知道读了以后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了。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了，因为神将所有的丰富都放在基督里面了。这一个丰富怎么样让它释放出来呢？就是靠着你跟我，就是教会。所以神的奥秘借着基督，所以这一个奥秘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神的产业了。我们是得神的基业的，这是神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然后呢，得这样的基业产业福气是有凭据的，是有印记的，就是说神已经敲了章啊，是给我们的，没人可以拿走了。而且圣灵给我们就像一个买房子的当配门一样，我就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面，我不需要付完全付完这100万的钱了，贷款，是不是？是圣灵已经给了我。所以这七个福气就是在第一到第三章里面保罗在那里阐述，而且详细的反复的在那里讲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七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好不好？如果你哇，看上去怎么还这么陌生的话，啊，回家再加工一下。哦，这是一个第一个这个财富啊，这个 wealth。所以神的丰富啊，神的爱太大了，长阔高深，不是用尺可以量的，而且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来明白，只有在神的身体里面，跟基督的身体一起，就是弟兄姊妹，你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寻求来明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 keyword， 就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明白。那个明白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面，我们一起来明白耶稣基督神那长阔高深的那个爱，那极大的财富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啊，神拯救我们，这是一个恩典啊，神在你身上得到他的荣耀，因为你成为他的儿女嘛，成为他的宝贝的女儿，宝贝的儿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的荣耀。但是这一个恩典，神的恩典，这是靠我没办法彰显的。这个恩典神要借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完全彰显，就是讲到这恩典的丰盛要靠着我们这样一个神的身体一起来领受恩典，一起来彰显神的恩典，一起来荣耀神的恩典，一起来活出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从个人的经历要进到教会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有这样一个神给我们意象，叫基督的丰盛教会要从个人的经历，你过去怎么样得救非常的好，因为神恩待了我们，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在2018年的时候要进到一个整个教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一个丰盛，活出这一个丰盛的教会的经历。当在这个经历当中，神的荣耀要借着基督丰盛教会大大的来彰显，以至于我们不是说这个 building 在 Pomona， 而是有一群人，神的儿女，神的身体在 Pomona， 让周围的那些百姓看到这里有荣耀，是借着神的身体，就是你跟我。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的经历，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一样，神的圣灵降临下来，神的百姓被圣灵所充满，他们起来爱神，为神而活，甚至奉献他们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财富真的是充充足足，神要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造出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只要给他启动一下，神说起来走路，我们只要起来，神必帮助我们，你知道吗？这是圣灵的能力。最近我跟、我们初心造就班几位弟兄姊妹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比大士那个彼此到那个 池里旁边，大家那些瘫痪的有病的人，哇，都等在那里。哦，等那个水池要动的时候，哦，最好有人把我搬进去，对不对？哎，读过嘛，约翰福音第五章。哦，那我就病就得医治了。每个人的眼睛，哦，都盯在那个水池有没有动啊？有没有人来帮我？最好把我放进去啊！有一个人呢、啊，病了38年，他瘫痪了38年，在水池每天就这样想啊，啊，这个水池动了啊。好可惜啊，没人把我推进去啊！你看人家都跳进去啊，起来，哎，身体好了，哎，都起来回家去了。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看见了一个瘫子啊，38年，他知道他生病已经瘫痪了38年，但是耶稣跟他怎么说？你要不要，对，起来，要不要得医治，对不对？他说啊，我要得医治，我要看那个水有没有动啊，我才能跳进去，有没有推我一把，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做那个摊子啊，就像那个摊子一样，我要等着人家来推我一把，嘣，把我推进去，或者我要等到那个水池动的时候，哦，哪一天我看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太好了，我就来跳进来。弟兄姊妹，不是的，神已经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就像那个摊子一样，耶稣跟他说，起来，起来，行走，他就起来了。他怎么起来？坐了38年都没有动啊，忽然间怎么起来？神已经将那个大能大力放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去使用。2018年是使用神已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大能大力，那生命，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能力的时候了，不再等了，好不好？跟你自己说，我不再等了。是的，我不再等了。哈利路亚，这是财富啊！哦，这个奥秘太大了，但是这个奥秘非常简单了，理解是不是？这是财富，第一个 W， 第二个 W 的是 walk 行走，就是以弗所书4章1节所讲的，我们要起来行走啊，行走的配得，行走的值得啊，行走的跟我们蒙恩的招那个是相称的，就像那天平一样，你放在那里啊。哦，神的恩放在那里，对不对？要撑一下，对不对？他第二个就是行走，所以以弗所书4章1节后面他说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那原来意思他说 walk 就是行走，就是起来动啊，动啊，不是我躲在家里面啊，我一个人生活，当然我都不会得罪谁啊，对不对？啊，但我们行走，在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摩擦了。但是一个摩擦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让我们可以在神的爱当中来学习耶稣基督，学习耶稣。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行事为人，就当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那你在那个 原来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你就看的，他说。Walk worthy of the vocation. 什么是 vocation 呢、啊？哎，刘爸，什么是 vocation？ 刘爸有 vocation， 读了博士学位，对不对？啊，我们慧玲姐也是啊，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哦，都是高深的。那神好像有一个职业一样啊、哦，但是神不只是给我们 在职场上面的一个 vocation，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有一个 vocation， 因为我们是神的身体，我们是神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有效的。那一个有效的肢体就是要来活出神的恩典，行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出神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就是要动啊，就是要起来走啊，啊，就是要起来走。好，所以这里有一个起点，你行走，你想好了，你今天要去哪里？从北京出发，哦，北京人已经离开了。从北京出发，我要走到天津，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起点是北京，我的目的地就是天津了，啊。我要怎么走啊？我要坐磁浮列车，啊，走过去啊，哦？我要开车，我要走路啊，对不对？所以一定有一个起点。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一章四节里面已经讲了这个起点非常清楚。另一个起点，另一个起点就是说，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你没办法逃脱。你没办法逃离，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你，不要拒绝，他拣选了你，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在你出发之前，他已经看到你是一个圣洁的，你是没有瑕疵的。虽然我没有圣洁，虽然我有瑕疵，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天父看到我是那样的美丽，他说你可以走啊，你可以走了，要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墓地，就是一个墓地地。那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保罗就是这样写道：我们行走到那个墓地，目标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因为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神已经看到我们是洁净，因为我们信耶稣已经因信称义了嘛，啊，是洁净的。是没有瑕疵，而且这是名副其实。什么叫名副其实？就是跟蒙召的恩就是相称的，就是我活出来的，我活出来，我这个生命啊，赤裸裸的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同事之间，在我教会里面，在我的邻舍中间，活出的就是那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所有的人一起聚集在这里，彼此的相爱，一起来活出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那个生命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神要的一个荣耀的心腹，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是圣洁的，要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一起来参加最后的羔羊的婚姻，这个就是目的地啊，这个就是目的地，清楚没有？哈利路亚。所以这里有一个旅程，一起来啊，这里有个旅程，一起来好不好？这个旅程我们要怎么走法？神有恩典的神，在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的时候，约翰写到说，我们人若说在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我们今天已经 在住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所做的就要按照神所做的，按照基督所做所行的去行了，所以已经有一个榜样在那里，只要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同行，照他的心思意念，他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他想的我们也是想什么，他所专注所看到的我们也去看，他所听的我们就专心的来听，他所命令我们要去做的我们就把它实行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所以呢，接下来有七个星期，我要专门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旅行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我们要一起行走啊！这是一个教会的一起行走，不是你一个人的行走，所以我们一起要行走在合一当中，我们要行走在圣洁里面，这个都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前面第九节，行走在爱当中，行走在光当中啊，行走在智慧里面，行走在赞美当中，行走在和谐里面，这个就是第二个 W walk， 第一个 W 是什么 ？Where's？ 第二个 W 就是 walk。有了这样的财富恩典，我要把它活出来。有七个方面，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接下来要去。当我站在这里的话，你就知道了哈，这家伙又是在讲走路了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走路啊？我们在神里面走路啊。好，那最后一个 W 就是 warfare， 因为神有一个目的， 他要建造那一个心腹，那一个心腹不只是哦掉滴滴很软弱的那一个心腹，那个心腹是一个征战的心腹，那个心腹是有能力的心腹，那个心腹有神的话语所充满的心腹，那个心腹有神的恩，那一个救恩戴在头上，神的真理说要手上拿了一个神的道作为宝剑的，穿上了和平的鞋子传福音的，靠着神灵多方祷告的那一个可以征战的心腹。因为这个时代黑暗，只有教会，只有当教会起来的时候，这个绝没有改变。如果教会没有起来的话，普布纳不会改变的。如果教会没有起来的话，美国不会改变。所以教会在这个最后的属灵征战当中，要成为那征战的勇士。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 W warfare， 一个 wealth 财富，第二个就是行走 walk， 第三个就是 warfare， 就是征战。所以神早就给了一个 WWW， 复联盟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要活在这一个 WWW 当中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啊，我要赶快把它结束。对不起啊，大家有没有肚子饿？啊，没有没有，那我就继续讲。如果超过的话，我以后时间再还给你啊。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保罗这个时候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他没有自由啊。罗马保罗在那里祷告的话，他在两难很难很难的时候，他说：“哎，主啊，你最好接我去啊，我到天上真是何等大的荣耀 ！Everything for me is free, I'm free, right？ 所以我最好能够接受我的生命啊，回到主那里啊。但是在那。”两难之间呢、啊，他说神要存留他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还要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他要在地上来劝勉、来教导、来催促神的百姓，不再坐在那里，要起来，要行走，要来征战。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中文翻的实在是太客气了，这不是说我只是劝你们呐、啊，啊，妈妈，今天我劝你一下。”肥肉不要吃，这个劝一下，他有选择啊，就是说啊，我很喜欢吃肥肉，居然牧师说不吃，我今天暂时不吃，我明天还是要吃，不是那个劝啊，那个原文他说 urge， 他说 I urge you，urge you 就是一个催促啊，啊，邝弟兄在 urging the care，I see you，urging care 是什么意思啊？很紧张啊。很紧张，很多的护士啊都在那里 monitor， 有机器 monitor， 还有人在那里 monitor， 就是说很紧张，在那里催促你啊，就是说起来，起来行走，要催促你，要推你一把的，不是说劝你一下 OK or not， 这个是一个要去，你要这样做，而且不只是一个 OK， 它英文里面它是一个 appear， 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紧张啊。这个事情非常的紧张，没有时间你再坐在这里了，你要起来，你要行走，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 appear， 而且另外一个版本啊， New King James， 我最喜欢这个，他说 beseech 的意思说，我这个事情不但是那么的紧张啊，那一个紧张就是说我不只是给你讲，这个是你的事了，这个紧张跟我是有关系的，我在那里求你啊，求你，我 beg 你啊，求你你赶快起来啊，我们一起走啊，已经时间不多了，我这样在催你啊，叫我来求你啊，这个叫 beseech。 真接着保罗在这里催促我们，那是一个 urgency， 那一个紧急关，那一个已经没有时间了，没有选择的，一定要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主的催促，弟兄姊妹，这不是我的催促啊，这不是我的催促，这是主在那里催促说，基督徒丰收教会在2018年的时候要起来。要行走，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继续，在这里不只是聚会，我们在这里建造神的身体，神的肢体。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1-2所讲的，那讲身体现状，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也是那一个beseech， 就是说我催促你们，这个很紧张，没有时间，我求你们，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要将身体献上， 就是将我们所有一切生命的主权，在这个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上，做一个活祭，就是我完全放下自己，献给我的神。我不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了，耶稣基督，我活着要为你而活。这个就是真基督徒，这个就是真的神的门徒。因为一个真的神的门徒，真的基督徒的话，一定是照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献上，献给了父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献给他，不是说我这个肉体把我砍掉烧掉，而是我生命的主权，我生命的气息，我的心思意念，我所说的话，我所看的东西，我所要听的，我说要听的时候要过滤的，都要放在神的面前，让他来洁净，献给他。所以我们不再效仿这个世界，世界已经跟我们没有影响力，心思意念是变化更新，活出神的样子，讨他的喜悦。弟兄姊妹，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但是弟兄姊妹，就像保罗一样，我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我跟神说，你给我们意象吧。2018年，神说那一个意象早就给了你们了，活出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不再是个别的，而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来荣耀我们的神，好不好？最后，在抹油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看，当我们要 walk worthy， 就是行出那神给我们的恩典的那个恩召，那个配得上的相称的，在神的眼中，耶稣基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他值得，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甚至我们还不小心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位真神的时候，去追求其他神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的时候，神的应许要借助你跟我，要彰显，要实现在神的教会当中，甚至在一个软弱的肢体上面。这个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当约书亚的时代，摩西已经死了，但是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他们是不是要过约旦河，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来征战得胜，来领取神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放下的所有一切的恩典，所有一切的丰富，所有一切产业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个选择，我是要像流便，还是要加德，还是把拉西达半支派两个半支派一样，我留在约旦河的东边，那里的草非常的绿，很不错，很多的供应，我的儿女可能活得非常好，可能我也没有缺乏。神说那不是上好的，那是次好的，你只有过了约旦河，你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得到那上好的。神给了三个应许给约书亚，因为约书亚的时代，他们不再满足，在旷野，在旷野的漂泊40年，不再满足每天领受那玛拿，他们要来吃真玛拿。他们知道，在约旦河的西边，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超出他们所求所想的。神也已经将那大能大力放在他们里面。神说：“约书亚，起来，过约旦河。当你愿意这样过去的时候，神。”跟约书亚的时代，就是跟你跟我，他给了我们三个应许。他说：“你起来， 只要你过了约旦河，凡你们就是教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都赐给了我们，我们已经看见，但是我们只要跨出去踩在那个上面，神说已经赐给我们了。第二，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的，你要进到那迦南地，要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困难，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征战？神说当你愿意去征战的时候，没有一人在约书亚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今天神也是跟我们讲，没有任何的困难、软弱、疾病、我的脾气、我的老我，可以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要与我们一起过那约旦河。所以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给我们指定的，从那一个出发点，就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已经看我们为美丽，看我们为圣洁，看我们没有瑕疵的那一位，神所宝爱的，神说那一个目的地，就是你要真正成为那一个圣洁的媳妇，来献给爱你的新郎主耶稣基督。你就超出这一个目标，神就与你同行，神要帮助你，神要来为你来征战。神在这里跟我们这样讲，不要惧怕，刚强壮胆。2018年是没有惧怕的一年，2018年是没有惊慌的一年，2018年神要将基督的丰收教会，将你跟我，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每一个儿女，我们的父母，都放在他的磐石里面，他要保护，他要带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来为弟兄姊妹恩膏抹油的时候，神啊，你将给约书亚的这三大应许，这个时候我们就来领受。而且我们不只是领受，主啊，我们站在这个起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旅程，但是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跨出去，我们愿意来行走，我们去做耶稣所做的，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让我们进到那迦南美地，承受你的荣耀。哈利路亚。